小脚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远离叶。所有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非常的爱吃，我这个人怎么说呢，感情上特别能吃亏，生活上特别不能吃苦，美食上来者不拒，别人的痴情是痴情，我的痴情是吃出来的好心情。 无语了。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 起床喽。喂，还睡呢，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早上有没有锻炼的习惯，现在湖北武汉某个高校呢，为了鼓励学生锻炼身体，就要求他们每天跑步一定要达标，要求用跑步软件截图。为了帮室友达标呢，有同学呢带十几台手机跑步的，堪称是中国好室友了。网友评论说，你们室友居然懒到可以离开手机了，那这是真的懒啊。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运动一下。 间，温暖的事不在他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位爸爸呢，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，用 LED 灯还有投影仪把女儿的房间改造成了迪士尼仙境，不用花钱在家就能看星战主题烟花美景。他爸爸说，女儿看完之后呢，还蛮惊喜的，躺地板上几乎看了一整天。不知道你的爸妈有没有为你做过哪一些感动你的事情呢？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，

上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在从环江飞向东方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新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。一声坦荡荡闹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今天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，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。你说这是我的愤怒，我说这是我的态度。奋不顾身勇往直前，只有我们中国人。 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在中环江北上东方。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黄。一声坦荡荡黄天在上，看我如何做 成都呢。有个80多岁的老人出门买菜，有个女子呢主动上前搀扶，想要平常遇到的好心人多，老人也没有多想，结果呢口袋里面3000块钱生活费呢就被女子偷走了。最终通过警方调查，失窃的现金被追回。在其他地方呢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，各位亲戚的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，注意财产安全。 爱的事和我一定会通知各位。

消除一切距离，若你爱，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都凝神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若你爱，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的动力。 我呢晒出了一张病历单，字迹工整清秀，看到的人都纷纷点赞。这位医生说，我就想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，字体尽量清晰工整，无非就是为了让病人能够看懂，不要留下疑惑，也让科室的医生看清楚，不要再耽误时间去核对，为这位医生点赞。 电话。

人们走过了他的长风，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。他那粉红的笑脸，好像红太阳。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，好像晚上明媚的月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谱。